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娘娘急驾！ 怎么了？ 电瓶没电了。 打开中国人保 APP 找救兵。 人保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 APP 绑定车辆，一键呼叫救援，实时查看救援车位置。赶快下载中国人保 APP 吧。 4001234567。 朋友们，一起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受去往月坛儿童医院就诊车多的影响，月坛南街西向东方向、南礼士路南北双向、乐道巷东向西方向以上路段车多，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道路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本节目由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特约播出。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5288-6111。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秋风起，蟹脚痒，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如约而至。每年中秋，答谢客户、孝敬长辈，首选金世尊大闸蟹。市面上大闸蟹的品牌有很多，说起这个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是10年老品牌了，专注高端大闸蟹市场，全国50多家直营门店，北京官方专卖，全程2小时送货上门，礼卡火热销售中。中秋礼金世尊预订电话5288-6111，5288-6111。刚才我在我们876的直播正式开始之前呢，哎呀，说在一直播上面跟大家说今天请到了一位，然后呢大家就听到了那些形容词之后呢就在替我开心啊。现在一直播上面大家都在替我开心，好的，我现在此刻也很开心。但是要请出他之前呢，也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呢，我们周五的板块小夏推荐单元，我们都会做这样一个主持人的系列。为什么会做主持人系列呢？待会儿跟大家讲缘由。今天来到我们这个系列第一期节目，当当当当要亮相的是来自于我们北京电视台的主持人张默。欢迎张默。 大家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电视新闻频道的主持人张默。我们是一家人， 我们是假装同事这样子。假装同事， 对，因为其实2011年我们就挂牌就北京广播电视台，但最近呢是越来越紧密了。之前我们记得在我们那个电视新闻直播当中，高考专题啊、一带一路啊，包括最近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啊，都有电台同事的身影。而且他们给我们做这个电视直播连线非常的棒，就语言特别流利，反应特别快，就凸显了电台主持人采编播一体、采编播导控一体、五位一体的这种优势。 这个采编播导控，今天呢张默在直播间里边也看到我是这样的状态。 对对对 对，就是、 就一个人当家。 这个手机在前面啊，一会儿切张默，一会儿切自己的。切张默的时候特别远特别美，切自己的时候特别近脸特别大啊。大家将就一下吧，看一看。 就你脸还大呀，让别人怎么活？ 距离嘛，你看你的距离产生美， 近大远小。 哎，对，今天呢，我们也要来说一说，其实，在接下来一段时间，周五板块小夏推荐，我们都会做这样一个系列，哎，是主持人系列。说起来很奇怪，我自己当主持人，大家会说，那你为什么还想给大家来介绍啊？推荐主持人，确实是我们在工作当中遇到了很多大家 对我们的误解，当然这个误解会打上引号，有一些误解，好奇，还有就是我周围会有很多的嘉宾啊，不是我们这个行业的嘉宾，坐到这个直播间戴上耳机的时候，他们说的第一句话都是我小时候的梦想 就是主持人， 就是坐在一个黑匣子里。我说所以呢，来了以后发现不是黑匣子就失望了， 这灯有点开得多是吗？ 太亮了吗？而没有那个一个小台灯照着的那个氛围、 就情感夜话，吴周彤老师那种零点夜话，就是他们好像对广播就唯一的一个印象就是那个标签，就一定是晚上那种窃窃私语、 昏昏暗暗的。 对，因为上次我在那个青年广播做他们一周年节目的时候、舞台长就安排我去模仿他、我觉得都特别特别难，因为如果是我小的时候啊，比如中学啊大学的时候，因为我今年34岁了嘛，我说小时候，然后那个时候就特别喜欢做那种什么文艺状，文艺男青年状，但是真是经历饱经风霜之后吧，就不太想再弄这种特别诗意的感觉了，就想说点大实话、实实在在那种接地气的话了。 这个也是我做这个系列主题的一个初衷。 所以你现在要干嘛？要接地气是吗？ 对，我要把那个啊，你们幻想中的小匣子里边的。 所以以后你要穿着睡衣来了，对吧？然后穿着拖鞋。 对。 而且我对电台主持人也有误解。我记得1039，我就不说哪一位主持人曾经跟我说，他的搭档啊，有的时候连牙都不刷，然后就真的是就是一起床发现起晚了，就直接直奔过来，带着口气就开始聊天了。是这样吗？还有人说敷着面膜是吗？ 敷 一边敷着面膜一边那个。 我转过来、啊、 这个 看看、就是、 聊这个专题是吗？是有这种情况吗？老实交代。 我没有过，但是、因为我的节目没有搭档啊，我吐槽谁？就没有的。 有没有像那次曾小贤一样，就是那个《爱情公寓》里边大半夜，然后说了半天，然后语无伦次啊，被听众那样。 夜间节目我也没有 做过，你也不知道了。 对、你看，就是跟主持人聊天啊，我就特别发怵。本来呢，我是准备了一堆问题替大家问，最后变成了他问我说：“哎，你们电台主持人是这样？”我， 所以我们是平等的交流吧？ 对，我们一直播上来看我是不是这样，好不好？今天呢，跟我们互动的方式很简单，想要看到我跟张默在我们876的直播间里面聊天，可以在微博和一直播的平台搜索到我们，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找到了。今天我们主持人系列迎来了第一位主持大咖，是我们来自于北京电视台新闻频道的主持人张默老师。好，接下来正题好不好？给话筒给我，哎，让我 Q 一下你。OK， 张默说我都不敢说话了啊，这个。就是大家很想了解，就我虽然以前也做过新闻主播啊，但是不做新闻主播很多年，就是哎，大家好奇说，现在看到的张默是这个样子，那你的日常工作，比如说我们拉平24小时，你的今天如果有工作的一个状态，这24小时你会怎么度过？ 如果今天有工作哈。如果有工作基本上都填满了，因为是这样的，因为我上早班和晚班，就你看好像中间是碎片化的休息，中间是休息的，那谁跟我玩啊？大家都在上班，对不对？就别人不上班的时候，正好是电视的黄金时段，我要做电视直播，别人上班的时候呢，我要补觉，因为我们那个北京银早呢是早上4:30就要起，5:30就要到台里，然后7点钟开播，7点到5点半之间呢要改导语，这个写导语，包括要配音最新消息，还要化妆，所以其实挺忙的，就是5:30到岗已经是很晚的一个时间了，就是很紧的一个时间了。然后7点完了，直播到9点，有的时候呢可能会替同事班去上一个直播北京，那直播北京是整点新闻，就9点到11点的整点新闻，11:40就下了。如果你4:30起，11:40下的话，而且你中间说这么多话，基本上你回家就不太想再干什么了，其实有人跟你玩，对，你不想说话了，然后回家我就睡觉。我最烦的就是我们家楼上楼下白天装修，因为他们肯定是趁着别人上班装修，对吧？按国家规定，那个时候呢，我也竟然也能睡着啊，就听着电钻声。然后，到了下午的时候，3-4点钟，我得去上那个红绿灯，就去上那个交管局的红绿灯和晚上那个红绿灯。 就是你11点下了节目，到3-4点再去上节目，这中间还得回家睡一觉。 都得睡一觉啊，我是正常的。 因为太早了，4:30。 然后你自己想象换位思考一下，然后晚上的时候呢，到了台里边，从交管局应该是在6:30到7点，7点吧，然后要写导语。就我们的那个这个节目呢，虽然是新闻节目，并不是大家想象的说编辑写好了，而是因为领导希望我们深度融入这个节目，有主 体现主持人语言风格和个性化，所以我们都是自己写的导语，然后写到差不多8:50交稿，9:10开播，就跟写作业一样，知道吧？然后9:10开播，然后一直说到10点就下节目，然后回家到家10:30，就我家离台还比较近，4公里， 嗯 啊，然后停个车就上去，基本上就第二天如果没早班就可以玩会手机啊，刷刷剧啊，有早班的话呢就赶紧睡了啊， 就又4:30又要起，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是永远找不着对象，就谁会跟你的节奏一样呢？而且如果做你对象的话，一定会觉得你是冷落了他，不管是他不会理解你这种节奏的这种不规律性的这种忙碌，你明白吧？因为我没有周六日，因为节目不行。 等一下，我们是要变成征婚节目了吗？ 也 可以的啊，这个环节也是可以的。 所以如果现在没有提字器的话，我真的会天马行空，就是一个新闻主播就是这样的。下了节目之后没有提字器，没有这个串联单的话，要说话的话，信息量是非常大的。 哎，大家也 你要 hold 住我。 对，大家现在安抚我啊，说。嗯，没关系啊，张默太能说，别怵好吗？就是跟我说下来别怵。 对， 是这样，因为我不做新闻主播很多年之后呢，我的语速大家可以感受到啊，因为我在节目里边语速一快，就有很多听众吐槽我，因为他们可能在开车，说你们两个人这节奏这么紧张，我们怎么办啊？是这样，但是大家听张默。有没有感觉到他一分钟我觉得你得说300个字吧， 差不多，因为、啊、我先解释一下，确实电台和电视台的语速是不一样的、 嗯、 这个在我们那个教学当中也说到了，因为电台呢主要是以听为主，就像我现在说话比较慢呢，可能大家更能接受， 听得清楚、嗯、 但电视有画面，所以有画面配合的话，你说太慢的话呢，大家觉得节奏太慢就拖沓、 嗯、 就是单位信息量就很少，效率低，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对就是信息的一个发布的把握，是主要是因为我们串联单特别的严谨，比如说他42分钟，这个导语要说15秒，他就必须15秒，因为你要不说15秒的话呢，或者说你说多了的话呢可能被切走了，说少的话呢可能就空着了， 嗯， 所以我们对那个就是时间的精准度是特别的， 然后这个字数呀包括你的速率啊、也都慢慢训练就非常准确了。 对，职业习惯，包括我觉得我要睡着了，旁边有人给我倒计时说还有10秒，5、4、3，我就马上会醒，你知道吧，就是那种特别条件反射的职业习惯职业病。 哎，这很好，闹钟，你们家闹钟不用什么铃声的， 来个导播， 直接旁边5、4就是导播给你录一个， 我录一个导播的那个铃声就可以了， 秒醒啊、但是你看刚才张默说到了一个做新闻日常的工作，从早上我们从起床开始4:30、这就是你整天的工作，中间可能零散的回家睡一小觉， 嗯， 到晚上要11点左右才能够到家啊，这个满满当当的一个工作，他用了一个很严谨的几个数字告诉我们，我们接下来是一个征婚环节，比如说刚才自己的年龄、工作的时长，都分别在哪几个地方工作啊？有交管局，有台里啊，怎么样？然后还有家庭住址，基本上都涵盖到了， 还好、 啊，对，反正总之我们以 BTV 画一个4公里的圆， 对，所以我 就在这以内啊、好。就征婚环节结束了吗？ 结束了。你还想说什么？让我说点什么？ 没有，就是大家接下来如果啊、有这个想要来应征的， 对， 欢迎在一直播和微博上面搜索主持人江夏给我们留言，好不好？ 对，还有我的微博。 来 BTV 张默啊， 很好，就是可以给他直接发私信啊、如果觉得通过我念出来不太方便的话，就啊、有人说诶，现在听张默讲话也有一种听播新闻的感觉，这是不是形成了一个习惯？ 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工作时间也挺长的，你想我做了10年了，那这个时间其实和你这个休息的时间是差不多对等的吧，嗯，可能也就习惯了，并不是装腔作势啊、就是很多人就说、哎呀，你是不是那个播音腔，然后怎么着？我说这个已经是很自然、很放松的状态了， 嗯， 对吧？你要是真的这个也是一个误解。还有人误解就是说，哎，你们电视台是不是都是那个一到夏天上面西服底下短裤，然后穿一拖鞋，穿一凉鞋啊？ 要不然现在站起来给他们看看。 其实还真不是，每个人习惯不一样。 啊、 因为我是纠结，我这人特别纠结，强迫症。哦，他们怎么看呀、看不了。 就是他们可以 底下是西裤啊、 对对对，一会儿一直播，我们广告进广告，876进广告的时候，我把手机哎拿过去啊，大家可以看一看。张默先生今天穿的是很正常的一套，没有说下面大裤衩。 对，而且我其实是很怕热的，但是呢，我纠结，所以我一出门的时候，比如说我要搭别的颜色的短裤的时候，我是半天出不了门的，所以我干脆。第一，我定制的时候我就定制一套；第二，我就穿一点，比如说他那个夏天，要穿一套的话，穿薄一点材质的那个西裤，然后下面呢，你可以穿，比如说那种露脖脚的那种 就是鞋什么的啊，所以我也不太会穿那个短，偶尔我是在今年我是在七月底的时候实在热得受不了了，穿了几天那种白色的短裤， 然后上面是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状态， 对对对，然后还拜托还是因为我们的演播室特别冷，跟冰窖一样，因为他们要保证机器正常运转， 跟我 他不是因为人啊啊，所以就是啊还好还不是那么热， 哎好，这个说原来哦是在电视里播新闻的老师，我说怎么比。比谁啊，就是上次我们有一个我的广播的同事啊来上节目还要轻松欢脱呢，是吗？可是我跟那个同事已经认识4年了，我跟张默刚认识40分钟吧，就你们这样合适吗？啊，让我那个认识4年的同事怎么办？这么不欢脱，这么不轻松的一档节目。哎，你看主持人还有一点是大家其实也算是会有误解，就是好像我们可以跟所有的人自来熟，其实这是一个工作的状态，对不对？ 对， 或者是工作的习惯。 所以我小时候特别内向，我小时候就是比如说老师说哎，这个问题谁，我肯定不会举手，然后他要真的点到我，我满脸通红，浑身哆嗦，头部出汗，就那种的，就感觉上刑一样，你知道吧，所以我的同学包括中学小学他们都不会相信我那个电视上的，他每次就是比如说拉到群里边来说那个电视上的张默是你吗，就那种的，你知道吧，所以就是真的是一种工作的需要，但是也不是说我们那么绝情哈，就是一下节目就一切到 再也不见了 就一下就冷脸那种了，就没有那么精神分裂和障碍啊。但是呢确实是因为主持人他是要搭一个场的，就一个交流场，我特别佩服的就是电台主持人，就是电视，因为电视新闻可能播提词器啊，就播自己写的稿子还多一点，就是访谈少一点，电台真的是，上次我上青年广播包括你跟你也是啊，就是也不知道怎么了，然后包括他上次让我模仿那个顾峰老师啊，就是顾峰哥的那个一路畅通，我真的是按照那个稿子和丽坤姐去模仿的，但是说实话我在模仿过程当中我就发现真的好累啊，电台主持人就是他要强颜欢笑，其实他这一刻可能不太想说话，或者他不太想弄成这种， 我要不要切回自己强颜欢笑的样子 所以他很累，然后他还要就是其实这个事儿可能也不是很逗，然后他还要就是把这个气氛给做出来，对，其实他们真的很累。像我们呢，可能就是保持一个严肃，或者说按照这个稿件基调，他可能不严肃，但是他可能比如说是奇葩的事儿啊，你按照这个简单基调去处理就可以了，没必要说怎么着。但是电台主持人真的是好气，费气费神，而且真的是 用我们一直播上面一位听众的这个话结束上半段啊，说尊重彼此的职业。体谅各自的不易，今天张默体谅了我的不易，我在一直播的这个广告时间，我们876的广告时间一直播上面给大家看看张默今天这身行头啊，这很职业啊，我们也体会彼此的在大夏天里还要穿成这样的不易，毕竟呢我是穿着大短袖是吧，就比较随意的， 但是你这符合节目风格呀，对不对，这聊天节目啊。 哎好，在10:30我们广告会到10:30之后，欢迎大家回到我们乐享生活的小夏推荐单元，今天呢我们跟BTV 的主持人张默老师一起来聊天，稍后见喽。 本节目由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特约播出，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5288611。 下面进入汾酒文化时间，工匠汾酒系列之11酿酒拼，快乐的酿酒人。离开杏花村已经许久，他们的模样在我记忆中逐渐变得模糊，但洋溢着快乐的热汗淋漓的笑脸却更加清晰，因为他们的笑脸不仅美而且快乐。我感觉大多数时候快乐是一种认真工作和心灵生活释放出的表情，这一点我感受颇深。与管理汾酒生产的徐主任聊天，不知不觉就会进入一种热情洋溢的状态，因为他提到酿酒时兴奋的表情极具感染力。交谈过程中没有倾诉辛苦，没有诉说苦难，有的只是乐在其中的认真样子，这让我想起情怀两个字。回忆起还在生产岗位时的工作，徐主任笑得很开怀。当他还只是九班组长时， 常常和兄弟班组的组长较劲，即便是奖金只高出几块钱，他也会非常高兴。几块钱虽少，代表的却是胜利的喜悦，是精神上的满足感。对他来说，几块钱是小事，荣誉感是大事。徐主任表示，我们是一个共进的集体，但每个人也都会有一种不服输的心气儿，在彼此良性的竞争中能收获荣誉与精神上的快乐。谈心正酣时，外面隐约传来了一阵喧闹声，我们下意识地往外探了探头。徐主任解释说，他们这是干活干嗨了，看我们还是有些不解，徐主任又笑了，没有继续解释，而是站起身来带我们去一探究竟。喧闹声是来自发酵坊，我们走近一看，有两位年轻的小伙子正在用铁锨取酒胚，围在一旁的工人或是数数或是加油，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显然他们在比赛出缸。21 22 23，话音未落，距离我们较远的小伙子完成了他的出缸，他右手握着铁锨柄，将铁锨杵在地上，左手抬起，用手背抹了抹额头的汗，头轻轻扬起，喘着粗气，喜气洋洋地望着对手。落后的小伙子并没有着急，奋力完成了最后两锨之后，同样将铁锨杵在地上，双手握着铁锨柄，额头轻轻地贴在手背上，气喘吁吁地说，下次再比。两个酒班的比赛结束了，我们也再次回到徐主任的办公室，我不禁感叹，快乐工作不外如是啊。以前我不理解我师父赵公赵银禄为什么总是想着往班上走，后来我从工作中体会到了快乐，就明白了，因为那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是我身体的一部分。徐主任说话时的表情总是很专注，并包含了一种彻悟，他说，真正的快乐是从痛苦迷茫中走出来的，一旦获得这种快乐，工作就是一种享受，是累并快乐着的内涵和意义。汾酒倡导的快乐的酿酒人，其实就是一种境界，摒弃杂念，严谨专注，精雕细琢，精益求精，沉浸在职业化状态里，并乐在其中。因此，他们一直在快乐地劳动，并将酿酒车间变成了自己的桃花源。 论装修过程中品质和价钱怎么平衡？ 打4000606866找。 别跟我说找全包员，能不能有点新的推荐？ 这个真不能，人家915品质整装节，材质配置品质全面提升。 不就是999每平米，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全都含了吗？ 现在是北美进口项目家具，芝华式功能沙发，纳米净水智能卫浴，空调冰箱洗衣机，燃气灶油烟机。 4000606866是不是不加价？是不是 4000606866？记得赶在15号前抢订啊！ 活动、机器、不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听鼎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就这个 feel 倍儿爽。 怎么爽？ 全包园一站式整装产品，提标成北美进口白橡木家具，五重滤芯纳米净水机，芝华式功能沙发，还不加价，爽不爽？就这个 feel 倍儿棒。 怎么棒？ 多款实木家具样板间，风格不重样，灯和窗帘全齐，还配三开门冰箱、滚筒洗衣机，还要多棒？ 行了，该说电话了。 4000606866，4000606866，家装就要全包园。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别睡啦，没见过装个修像你这么轻松的。 哎呀，不是有全包圆了吗？操什么心、啊、 这么多风格怎么选啊？ 都好都 都好，不会选就选那更贵的进口白橡木家具，现在不也999一平米都下来了吗？ 那咱升级至花式功能沙发不？ 放得下就升，反正不多掏钱。别问我了，打4006668866问明白人去啊，乖媳妇儿。 4006668866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我国27岁的安徽选手徐海峰，他以566分成绩荣获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因为感情深，我选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北京官方专卖，全程三小时送货上门。52886111，528861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无论你是否忙碌地穿梭于北京的街道，或是驻足于慵懒的咖啡厅，希望四季的微风中继续有你的陪伴。乐享生活，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到时间，新朋友，一起品味生活的美好，更有听众专享福利，每周送不停。乐享生活，慢下来享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本节目由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特约播出。 生活永恒，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我们乐享生活来到的是周五的固定单元小夏推荐。从今天开始，我们的周五环节呢会进入到一个主持人的系列。那也是因为其实做主持人很多年，也听到大家对于主持人的一些好奇的点，所以今天请到的是北京电视台新闻频道的主持人张默老师。为什么每一次老是 大家好 切过去了，话筒忘记打开了？ 没关系，因为我很默契，我知道你没开。 对，然后就又说了一遍。他就是职业啊。 对，然后我们这一趴聊什么呢？ 我们这一趴呀，大家这个柠檬味的夏天在我们的一直播上面说，就想听你们闲聊，就闲聊。 就我们很闲是吧？ 对，就是刚才我们从10点22分一直闲聊到10点33分的这个部分的闲聊，错过了我们刚才闲聊的话题，尤其是征婚主题的各位，可以继续到一直播上面和微博上面来找到我们，看回放的时候会知道这11分钟我们到底闲聊了些什么。我们待会儿我们在876的这个时段，我们还是正经一点好不好？ 好， 聊点正题。 好的，好的。 比如说 我们现在开始正经起来。 对，喜欢什么样的类型的女孩的之类的正题。好了，微博和一直播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可以找到我们。说到其实我其实不是想问这个征婚的细节了啊，因为我们刚才说到，其实不管是生活当中的朋友还是寻找另一半，都要除了工作上面可能你思想上面有些交流火花之外，不能一天到晚都在工作嘛， 但是 彼此工作的时候可能也碰不着面儿，所以这个兴趣爱好呢，要相投一点。所以张默要不要先把兴趣爱好这个点抛出来，看我们的听众当中有没有 哎，跟你兴趣爱好很契合，欢迎大家到微博搜索 BTV 张默给他留言说，哎，我也有这个兴趣爱好。 我就特别喜欢出去玩，就是会把自己的班归拢归拢，请个年假呀，基本上就去比较近的地儿。我不太喜欢坐飞机，包括出差，因为我们这几次出差都特别远，就一天以上的飞机，嗯，去回可能得两天四天那种的。比如说去那个非洲的莫桑比克拍一带一路啊，去巴西世界杯啊，去拍世界杯啊，等等等中东啊什么的。所以我要是自己玩的话，就去近的地儿，比如说日本、韩国，比如说咱们的中国台湾， 咱俩相投啊。 对，嗯，所以不太会去太远的地儿，而且那些近的地儿呢，其实就是咱们的，汉语文化就是元素比较多一点，就比较方便，到处都是中文，导购也是中文，然后到了景点也都是中国人，对，会说中文的当地人，所以也比较亲切，而且都是传承了咱们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国家哈，还有地区啊，这必须说地区，因为说到台湾了， 状态很放松。 对， 哎，说到旅行，我们的张默同学是喜欢旅行的啊，哎，有人看了，你是看了他的微博吗？哦，说看了，会读，爱读书，不会打理家务。 对对对，而且我去旅行特别逗，因为我的名字不是和某一位这个大影星之子的明星的名字一样吗？我一次去旅行的时候拍了一个登机口的照片，说我走了什么什么的，正好那天那个明星好像出了点什么问题啊，我就不说什么问题，然后给我留言说你出去好好走走散散心吧，回来好好做人。后来我就琢磨，哦，他把我认成了他 啊，你说好的，我一定好好做。 我说为什么好好做 人，我也好好做人。 对对对，他可能想到那个人是遇到什么挫折了呀什么的， 嗯 啊。然后刚才咱们聊什么话题跑题了？ 就是生活当中的兴趣爱好。 哦，还有一个兴趣爱好。 看了你的微博说爱读书， 爱做饭。我就特别喜欢做宫保鸡丁，因为我小时候从小到大就吃遍了北京所有的餐馆的宫保鸡丁，就做过对比。就很多人说那个峨眉啊，特别好吃，但是其实我不太喜欢峨眉的，因为峨眉它那个做的就是现在做的有点偏甜口，而且全是红色的那种。就我最喜欢吃酸甜口的那种，像那个是不是打广告就不说某家餐厅了吧？啊，有也带一个梅字的那个啊。然后他们家呢，主要是因为醋。它那个汁儿就是做的特别好，因为我在家也自己做，而且我喜欢葱段的，不喜欢就是老北京那种加黄瓜段的那种，是就是大葱段的，然后里边呢是放那个干辣椒面的那种，就放一点点，主要是要有三勺醋，三勺生抽，然后呢有两勺糖，然后这么和和和，然后那个汁儿就是浇上去，做那用那花生，真的是特别好吃，我自己在家做好几次了。 好，你看啊，他的这个兴趣爱好，大家刚才听完了，工作的时段满满当当的，但是闲下来呢也还是要会生活，除了不会打理家务以外。 对，没事，我是那种比较懒，就是想的特别好，就是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那种。就每次比如买一堆东西，包括回家一看，哎，怎么那么乱啊，什么后天大后天咱们第一天做什么家庭，我肯定不会去做这些事情的。但是我下了班以后，我也会想说我下班以后会不会搞这些事情，但我下班可能就会像我就比较喜欢那个外国人的那种生活方式，就下班以后去酒吧喝一杯啊什么的。但中国人吧，就是大部分对酒吧这种印象都是那种，哎呀， 特别喧闹， 烂桃花啊，艳遇，反正都是负面的，你知道吧？但实际上因为我跟别人说你别老去酒吧，你看你上班又这么忙，对不对？然后晚上又去酒吧，人家会觉得你这人怎么怎么样，你又是什么不说你是那个娱乐圈的吧，但你又是所谓的公众人物，你看会把你想的特别那，你丈母娘也会把你想的那样。然后呢，我说这个都这个年代了，去个酒吧放松一下，我一个人去，对不对？喝点酒，然后喝到微醺，回家睡一觉，怎么了？对不对？这就是我的娱乐生活。而且我小时候是不去酒吧的，我也特别排斥，就是工体那些店我都不会去。但是我现在对工体那些夜店我也不去啊，就是太闹，就会去静吧啊。我特别喜欢有那种露台的静吧，就一个人坐在那儿发微博啊什么的。因为你在家玩手机和去酒吧玩手机其实是一样的，你回家不也玩手机吗？对吧？我就去露台吹着夜风。 玩手机的新去处啊，就是可以，哎，就是听完了这个兴趣爱好之后呢，说好，我回头关注一下微博，看看你又在哪个露台、哪个酒吧的露台玩手机。 对， 记得下一次去露台玩手机的时候发一条定位，好不好？ 对，咱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和腾讯不是做了一个那个叫什么，就是有视频的那个通道大赛吗？你参加了吗？我不知道。哦，反正我参加了，然后所有主持人都是，因为第一期的主题是青春，所有主持人都是 坐在什么咖啡厅啊，坐在台阶上啊，坐在校园里边黑板上、啊、 坐在酒吧里， 我是坐在，只有一个主持人是坐在酒吧里录了全程，什么飘着夜风啊，词也是我自己写的，飘着夜风，哎呀，这个时候酒已经喝多了，不想喝了、回家了，就是我的词儿都是这些，你知道吗？然后我就在想，那些人看这个新闻主播，天哪，怎么就，而且第二期还是酒吧。 就这个主播怎么了？ 对， 他的生活发生了什么？ 嗯，这个 可以去 主播怎么为什么这么分裂？白天这么正经，晚上 哎是这样的、嗯，就是我们也要给大家一个日常工作状态和兴趣爱好的一个反差。没有人，我觉得很少会有人说我工作是这样一个状态，我生活当中我还是要延续这个状态，24小时我都是这个状态。 嗯， 其实会比较少啊。有人又在提出来说让我的语速超越张默啊，哎，这个、上半段 应该挑战华少。 哎，对，上半段我们解释过了，就是 1分钟450字， 没有必要嘛。我们为什么要啊相爱相杀？这我们作为一个广播电视总台的同事， 我们不是相爱相杀，我们是互相促进、 督促，好 对，互相促进业务，锻炼口条。 哎，对，我还准备 生命分钟奋斗60秒， 绕口令啊，就是待会儿张默来给大家练一段口条。但是是这样，我们不同的节目的类型没有必要一定要所有的主持人都是同一个语速嘛。你们习惯了我的语速， 我要照顾那些心绞痛的病人。 对，就是乐享生活的语速，张默的语速就是北京宁早的语速，那没有关系、 啊、北京宁早都没有这么快。其实我私下 里说你什么时候最快 啊？我什么时候最快、嗯、就是比如这条新闻又他说只有2秒到语，真的有这种情况，因为他可能前面那个时间超了，或者是来的片子是新做的呀，他可能就整体时长要调整，这个时候就必须你的这个职业道德来去支撑了。两秒钟我说过真的一个导语说过，我想想说的什么。接下来我们去新发地来看一下菜价，真的是。然后导播是这么说的， 跟装电台有什么区别？ 导播说走，然后导播还没反应过来啊，走走走，又2秒说完的，说接下来我们去新发地来看一下菜价。真的是2秒，你看，接下来我们去新发地看一下菜价，你看1秒多。 哎、这真的是快啊，1秒12个字，差不多。我们刚才说过了，因为他们得，就是有一些专业上的限制，好不好？大家可以去听一下我们上半段的回放啊，因为下半段时间不够了，我们就不把上半段讨论的啊。还有人啊，为了飘，为了给这个张默打广告啊，你的粉丝在我们的一直播上面飘留言呢、啊，说对啦，不要忘了去哪儿给张默投票。是去哪儿给你投票？ 就是那个有视频、 哦。 你作为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你怎么不知道这个大赛呢？你那些同事都参加了。 嗯 啊、 这个待会儿闲聊的时候，我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没事，我给你拍一段，然后我强制你参加。 有视频就是那个 YOO 嘛， 对 YOO。 好，大家可以去那儿给张默。 咱们的朱红老师来主管的这件事情。 好，我爱甜甜宝贝说，哇，张默是我喜欢的类型。不过呢，我女儿已经上大三了啊。好， 对，我经常是那个这个年龄段的。 喜欢的 类型 啊、类型、 对，我去东京有一次去那个买电器，去那个什么啊都巴西吧，然后跑到那个6楼电饭锅，然后有一阿姨突然拉住了我，我当时吓坏了，我说怎么在东京还有人拉我干嘛？然后她说，哎，你是那个电视台的主持人吧？我说你说的是哪个电视台？因为我觉得我是在日本嘛。 嗯。 然后她说就是咱们北京电视台啊。我说阿姨你是我的那个观众啊。她说对啊，我天天看你节目。哦、我说天哪，我说就特别有存在感，你知道，在异国他乡。她说你要买这个电饭锅，我儿子是什么这儿留学生，那么你问什么，你就让他帮你问店员，这电饭锅怎么着，就大概聊了半个小时。 不，这半个小时中间只有第一条信息很有用，就是他的儿子是留学生。哦，阿姨您没有女儿啊？好的，让我在下告辞。这个聊天 就满满的虚荣心， 对，感觉 就被满足了。 好，说了啊，就是哎，有人说张默还是适合单着，你们怎么能够这样呢？ 真的是，就是一个人呆独了，包括你啊，也是啊，就是呆独了呀、啊，就真的会习惯， 不要带上， 容不下别人。就是我，包括旅行，我就大家会觉得说我8次旅行都是特别一个人，都好可怜啊，这个人哈、啊。但实际上呢，就是你会觉得，就是真的，我试过一次和别人旅行，就你觉得很麻烦，就跟他多说一句话你都觉得麻烦，就是这个人呆独了。你能明白吗？ 我不是这样的，我刚刚结束了一场闺蜜旅行。真的是。好了好了，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啊，既然这个已经有女儿上大三的、我相信也会有一些父母，就是孩子处在一个要学播音这个很纠结的一个状态、现在听我们的节目，你会给他们一些建议吗？说 学播音主持难不难，或者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下，那我比较建议你学。如果你现在是这样一个状态，真的那就不要考虑，我们认真学文化课好了。 就我觉得江夏和我的意见，我觉得都一样的，就是不难，因为我们俩特别就喜欢这个行业，对吧？我们是特别喜欢、特别热爱的，要不然怎么也会 写了吗？ 就生命一分钟，奋斗六十秒，真的是这样，不是口号。就是有的时候我跟别人说，哎，我生命一分钟，奋斗六十秒，签名也是，人家都说，哎呀，你别喊口号。但是我小时候真的是膜拜加信仰那种，就包括现在我最大的遗憾就没有考上广院播音，并不是我要那个学历，因为其实你也知道咱们事业单位这个学历其实不是很重要啊，就是他可能更重实践一点，包括你考上博士、博士甚至博士后你有那个兼职都不是很重视。但是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一种情节，因为你小的时候就那么热爱它，而且说实话这个情节到这儿来我就特别亲切，因为我小时候听那个小雨姐姐的爱惜满天我爱地球妈妈长大的，是不是很幼稚，就是很正能量的那个。 不好意思啊，我比你小很多，没有听过。好，下一 趴。就是只要你热爱，就不是什么难事儿。其实会有难度是在哪儿呢？就是你会要克服各种心理障碍，因为很多咱们的应试教育体制下的孩子，就是他不太会去适应那种，比如说艺术考试。就你去面对两个很严肃的老师，可能白发苍苍的就盯着你去说这个。我记得我考试之前也是，我考试之前我都是那种内向的人，你想我心理压力会更大。但是呢，我是用我真正的是热爱去克服了，或者是说去藐视了我这个心理压力，然后我真的是过关斩将过去的。当然我在这个考试之前我也是去有个辅导啊，有个辅导，这个也是挺重要的。因为就真正的虽然现在大部分人的语音面貌非常好，可能归因吐字也非常好，普通话素质很高，但是它和真正的有声语言创作还是不太一样的，你也知道。所以它可能还是要遵循一些规律，可能你掌握这个规律之后呢会给你加分一些。但是没有必要说在上大学之前把这些都学完了，把四本书你到老师那儿班门弄斧，因为你也会暴露出来就是你自学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可能会弄巧成拙。所以还这个时候还真的不如就是一张白纸给老师，我就是我什么状态，然后我用我的赤诚之心告诉老师说我很重视这个，我很认真，然后呢我的语感也很好。其实应该重视的是什么呢？是你的语文水平，就是你的高考之前高中那部分的语文水平。因为有声语言其实是来自书面语言，就是你只有理解了这个为什么分层，为什么中心思想是什么，你才能把这个给它诠释好，我是这么认为的。所以语文第一要学好，第二呢一定的辅导是可以的，不用特别辅导。第三呢就是真的你就凭自己的热爱，即使你没有考上最好的中国传媒大学，对吧，你也可以先考上别的学校的播音，然后呢再通过考研或者通过其他的渠道，然后主持人大赛，其实真的是条条大路通罗马。而且我觉得主持人到最后的阶段不是拼的是你的这个基础，你的有声语言，因为大家都有，谁也不比谁差，最后拼的是你看了多少书，走了多少路，认识了多少人，然后呢其实是你的心智，还有你的这个整个的真正的内心思想境界到底在哪儿。 所以我们也要给收音机前面很想要学这个走这条路的或者想要自己的孩子走这条路的听众一个建议。刚才赵牧有一点说得很好，就是不用过分的在进入到这个专业真正学习之前去把自己学成一个半成品的感觉。 对对对， 对于老师来说其实更难， 对， 他真的很纠结。对，好，我们876的直播时段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但是我跟张默呢再跟大家要不然闲聊一会儿，一直播微博可以搜索主持人江夏找到我们。稍后播出的是好歌会说话，下周一再见喽。 好吧， 本节目由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 近日，龙头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有业内人士分析，五粮液此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旺季市场需求，导致普五的产能供不应求。那么市场行情究竟如何呢？今天节目中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喜酒一级佳酿营销副总监胡总来具体了解一下。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胡总啊，最近呢我们是看到了五粮液消费淡季暂缓接单，这您是怎么看的呀？ 从最新的报告数据来看啊，那么五粮液呢去年实现营业收入呢是 301.87 亿元啊，同比增长了 22.99%。那么今年一季度的营业收入是 138.98 亿元啊，净利润约